第45页第四行，如第二页，非题非引，何以故？第二之观，逆俗成故。著有智者不应述言，此灭根源，是行非行，利见非见。说此亦如是，目损所成，今于明谁，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非灯非见。这一段经文借着解释别业妄见，在前面佛给我们说明这个道理以后，举这个眼睛有病看到灯上的原因，用这个例子来说明。那么必须到自己觉悟，觉悟自己眼睛有了毛病，看到外面这个灯上的无色粘银的妄想，这就是我们一般所讲正知正见。这个经上讲的是见损非病，那么这是菩萨的限量境界。今天呢，佛是又举了一个比喻，举这个第二喻。什么叫第二喻？第二喻是非体非影，体是讲月亮的本体，第一喻。影呢，我们讲这个水中的月影，水里面的月影啊。古人所谓是千江有水千江月，那个月我们晓得完全是虚妄的啊，是虚妄的，那叫第三月啊。这个第二月呢，列目所成啊，我们眼睛呢，现在来说呢，就是两个眼睛焦距啊没有集中在一起，看成两个眼啊。面目如果我们用手紧紧地按住这个眼球，那么你看到外面的两个像，这两个像啊。那么这两个像呢，我们就称之为第二月。属于第二月呢，它并不是真灭之体，是非体，又不像水里面的月影一样啊，它也不是水中的月影啊，这就是非体非影啊。何以故？第二之观呢，灭所成故啊。那么这个现象是这么产生的，故有智者不应言说此灭根源，是行非行，利见非见。 那么既然是面目所见的妄想，当然我们不会执着啊。这个第二页了啊，是月亮的本体啊。这个是这个月，这个第二月从哪里来的？既不是月亮本体生的，也没有离开月亮的本体，那么这是经上讲的呢，举出这么一个例子，因为第二月既然是从烈目所生的这一种幻象，一个明白人，这个地方的智者就是明白人，他决定不会妄生在这个里面其分别其执着，就是这么个意思。为什么呢？目眼睛本来没有这一念，所以在此地说，这个不应说言，是行是立目无念啊，不应言说非行，列见二月，也不应说言立见。为什么呢？见体无念，那么念的时候确实见的是两个月影啊，不能说没有两个月形，确实有两个月形。那么如果我们手头放下了之后呢，那个第二个月影就没有了。那么经上反复的这样的说明，就是叫我们体会见是妄见，不是真见。楞严呢，对于这个问题讨论的详细，反复地跟我们说的。那么在《金刚经》里面讲呢，他说的简单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“诸法如意”四个字就交代过去了。诸法如意很不好懂啊。诸法是指妄相啊，就是此地讲的第二月，也是前面讲的灯上的五色缘眼。这个比喻呢，就是比喻我们现在六根、六识、六尘、十八界、森罗万象。这个就如灯上的缘影啊，定眼所见的，也如同烈目所见的第二月。但是凡夫之人没有这个智慧，不了解事实的真相，在这个境界就产生妄想啊。像第二月那从哪来的啊？是月生的还不是月生的呢？啊，那个灯上圆影是灯生的呀，还是剑生的呢？于是乎就有这些疑问。 那么从这些疑问再去追究啊，再去探讨，那就是现代所谓的哲学、科学、宗教，你在搞这一套，这根本就是个虚妄的。诸位想想，能够找出一个根源来吗？啊，决定是找不到的。所以有智慧的人怎么样？他一看，整个情形就了解。所以他在这个境界里面一念不生，真相大白，这一些真相才能够见得到。相虽然是妄，妄与真不二啊。所以诸位想到经常常讲如字，你看经一开端，如是我闻，那个如，如就是万法皆如，似如其理，理如其似，理与似是一，不是二才叫如，如果是二那就不如了啊，一才叫如啊，一就是真，所以真就叫如啊，我们讲真如啊，二就是虚妄了，面目所见的二月，为什么说这个二月是虚妄呢？虚妄不是在境界上，虚妄是在我们内心里面，不是在外境。外境与离体永远是一，不是二，这个道理相当之深啊，永远是一，不是二啊。我们楞严刚刚念过去不久，所谓是当初出生，当夜轮回，悟入这个道理了，就入佛位。那么这个事情呢，确确实实是很不容易体会的。为什么不容易体会呢？那就是因为我们离不开心意识，而这个真相必须要舍利心意识，真相才能现前。若不舍利心意识，这个真相就不能现前。实际上真相就是摆在我们面前，可是我们看不出来啊。看出来之后，你的心是清净的，你的心是平等的，那正是楞严里面所讲的啊，一切烦恼障碍应念化成无上之觉啊，也正是六祖所说的从一般若生八万四千智慧啊。那么诸位要记住六祖所说的一般若，重要的就是能一呀，啊，华严里面一，一真法界。六祖说一，一是真般若。啊，净土里面教给我们的要一心不乱。啊，禅家说是十得一，万事毕。啊，只要你心到一了，你就成佛。那我们现在是三心二意，这不行啊！啊，三心二意不能成佛，不能解决问题。 我刚刚到图书馆来时接了个电话，啊，我有一个同乡的时候告诉我，啊，有一个马教授两个月以前死了，我不晓得不晓得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啊，我们图书馆开幕的时候，他到我们这儿来过，啊，他到这个医院检查的时候身体非常好，啊，好像是在上课堂里面死掉的，啊，上着上着课晕倒了死了。他告诉我的是，这一个人他就是放不下，年岁也不小了，啊，也很有钱，一天到晚就找钱，啊，收藏这些名画，他喜欢画，家里大概收藏将近有2000幅名画，啊，他很感慨，有什么用啊？说去就去了，这，啊，真是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那些东西不晓得给谁拿去了，啊，他收藏了不少书。啊，他私人的藏书大概比我们图书馆多5-6倍这样。啊，一生就爱好这个东西，天天收藏。啊，所以人要放得下了。啊，说去就去了。啊，今天我又听到你们大家都晓得佛教里这个张曼陶去世。啊，也死了。人命无常啊！啊，那么经典里面所讲的，就是叫我们要体会这个道理，认识这个道理，啊，要能看得破，要能放得下。啊，学佛，他就学的自在呀，啊！啊，圣人的教训。决定不会错的，啊，学品学佛要学得心平气和，啊，孔夫子说君子思不出其位，所以我们自己也晓得自己是什么身份，自己是什么地位，我们所思所作不超过自己的本分，不超越自己的本位，这就叫守本分，守本分的人才能有成就，啊，又说是不在其位不谋其政，啊，这些话都非常有道理啊，人总要守本分，啊，那么我们学佛，我们的本分就是学佛，啊，佛是什么？是大智慧，彻底的觉悟，我们就学这个，啊，可是要懂得修这个修学的方法。楞严，啊，华严化华不恶，这是佛法里面最极圆融的经典，啊，一层佛法了。这些经典里面所教给我们的。给诸位说，都是当生成就的佛法，不必要三大圣起集啊，一生当中就可以圆满，但是意思你要真正能够会得，然后才能够依教奉行，啊，如果经的意思都不会，诸位想想，怎么能奉行？啊，经典里面所说的这些道理，都是帮助我们看破。啊，能看得破，然后才能放得下。啊，我们为什么放不下？就是因为没看破， 不能了解宇宙人生的真实相。那么经典里面句句都是实话。是叫我们在这觉悟啊。因此经典并不是跟我们理解的，诸位要懂这个道理，它是帮助我们觉悟的，是帮助我们开悟的。悟的理越深，心越清净，越自在。你要是在里面研究，研究的再深，你心不自在，不能得解脱。所以说一切大乘经典无不是以悟为宗旨，这一点我们要晓得。悟是活的，不是死在字里行间，而是在字里行间大彻大悟，所以言下大悟啊。那么经里面说啊，此亦如是啊，这一句是陈上面的意思，可见二亦不是实在的啊，为是灭其根源啊，这个灭了，这一灭了是这个第二月的根源。根上的无色缘因本来没有，只是眼睛有了病啊才有的啊，所以说是啊目损所成啊。今与明谁是灯啊，这个经与明，明谁呀、啊、是灯是见，何况分别是非灯非见。这个也像这个道理差不多，因为这桩事情真正的来探讨，它根本就是虚妄。既然是虚妄了，它这个体性都了不可得，你还给它加什么名相呢？体性都不可得了，你要加个谁是灯谁是剑，你在里头分别啊，哪个不是灯哪个不是剑，全都是嫉妒分别，毫无意义。这个话说起来是很浅显，但是佛的含义很深啊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们现在在一切诸法里头加这些名相啊，刚才说了根尘十十八界就是登山烟云，就是列目所见的第二页所以读这些经的时候呢，要悟这道理啊。他体性都没有，你再给他加上这些名相，名相也是假的呀。我们凡夫之人不明真实的事理，而对于这些名相呢啊苦苦的执着，这个是不悟的根源。所以佛在教给我们受持经典，话说得很清楚啊，教我们要立文字相持，要立 眼说相持，要立心缘相持，这个才叫受持经典。文字言说心缘，那么换句话，受持经典呢，正是《金刚经》上所讲的，不取于相，如如不动啊，这叫真受持啊。啊，千万不要以为佛有法可说，我们现在执着于佛有法可说。哪里晓得佛所说的一切法是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啊，就跟讲什么讲第二页一样，讲这个灯上五色圆影一样，你们注意想想这个味道，那五色圆影根本没有吗？啊，第二页也没有吗？所以佛教我们听经要会听的，听了不执着就开悟，听了执着就迷在里面啊，佛实在是大慈大悲呀！啊，将他说法的真相活盘给我们托出。那么我们在这些妄想里面，或者在佛的言说里面啊，要起执着起分别，这是愚人啊，这是不解如来所说意啊。必须要在真见中拔除病本，那么换句话说，病与不病啊都没有交涉啊，到这个时候你就再不会分别是神非神，是见非见啊，是业非业，再不会呀、啊、起这个念头啊，起这个念头同时妄见啊，因为目神我自己眼睛有病自己看到的，别人眼睛没病他看不到，所以叫别业个别的，面目所见二业也是自己啊，这两种比喻都是比喻别业妄见。那么下面是第二个，再给我们讲同分妄见啊，请看经文说，名何名为同分妄见，所谓同分就是说明与他人共同感这个啊，这个经上讲的是恶缘啊，共同见到啊不吉祥的事，那么这种叫同分啊。我们看这个经上所说的什么呢？此言复提出大海水，众见平炉有三千舟，那么这是经典里面所说啊，须弥山之南是南阎浮提洲啊，那么是指我们这个地球啊，除了大海水之外，那我们地球上确实水多陆地少，纵然是大陆，我们现在看看地图，四面都是海洋 所以说这个海洋当中的平陆，平是平地，就陆地啊，就是平原的陆地啊，是众生呢居住的所在，大大小小的是3000种啊。那么这个作业都是概略之说，它不能是细说，是正中大洲啊，东西寡量，大国凡有是2300。那么这是释迦牟尼佛的时代啊，他没有说这个大陆有多大，没有讲，只是说这个陆地上啊，一大概的时候呢，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国家有2300啊，说其余小洲在渡海中，期间或有200-300个，或一或二，至于30、40、50，那么这就是江，在大洲之外，这些小洲里面的小这些国家多寡不定啊，有一些小岛里面，是有一国或者是2国。诸位要记住，此地所讲的国，都是从前说部落的时代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我们出现在我们周朝的时代，啊，我们历史上所记载的，周朝的时候，在我们中国这个大陆的版图里面，就有800诸侯，每一个诸侯他都是一国的国君。啊，所以那个时候不到50里它也是一国啊，拿我们现在来讲的时候呢，连一个县份都不到啊，似乎一个乡镇呢它也是一国啊，小国啊。大国呢我们称作百里侯啊，那个这个纵横有100里啊，在当时都是大国啊，大部落了啊，所以要想到这个情形啊，这是在过去没有统一的时候啊，都是部落的时代，随一个小岛啊，面积很小，可能里面就有2个部落、3个部落，乃至10个、8个都不一定啊。那么这是先把大前提提出来，然后啊再给我们解释这个统分望见。沈过南，若佛词中有一小洲只有2国，这是便利解释同分望见啊，这有一个小岛，这个小岛里面是2个部落啊，就是很小的岛了。说唯一国人呢同感恶言，这比小洲当初众生独住一切不祥境界，或见2日，或见2月，其中乃至昏厥、配厥、秽堕飞流、覆而红泥，种种恶相，但此过境彼国众生是本所不见的，一夫不闻。那么这是讲天象的灾变啊，天象灾变东西方历史里面记载的都很多啊，我们现代的天文比不上外国人啊，没有外国人发达。但是诸位也晓得，在望远镜没有发明之前，外国人的天文呢没有中国人发达啊。诸位去看看25史，从《史记》一直下来，咱们中国历代这个历史的时候都有一卷天文志啊，所以讲到古老的天文学 那我们中国真是了不起啊，对于这个天象的观察啊，这个记录都相当的完整啊，而推这个星的度数也非常精确啊，现代天文学家看到我们中国古人也不能不佩服。那么关于这些灾异呢，到后来这个历史上专门有灾异志啊，就注意看历史的时候你能够看到啊，这是国家正史里面所记载的。地方志里面记载的就更多了啊，每一个省每一个县市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天象的时候也都有记载啊，有这些怪异的现象啊。那么这些现象呢，在佛法里面解释很简单啊，世间法里面解释是没法子解释啊，只是晓得有这些现象，这不是个好现象的事。在佛法里面讲众业所感同分妄境啊，众业所感啊。佛法里面给我们讲境界是随着人心来转变的，所谓是义报随着正报转啊，正报是人心，人心善，大家所看的这个现象啊，正常的祥和的，人心不善，那个天象也就常常有怪异不正常啊，凡是不正常就是怪异呀 啊那么这些都是不好的预兆。以前的人心很厚，所以只要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上见到这些怪异的现象，那么这个地方上的这些官员啊，甚至于这个帝王，他就提高警觉了啊，自己晓得一定有过失啊，在施政上有过失啊，所以能够忏悔，能够改过自新啊，以求这个消灾免难啊。现在的人心变了，他不是这个想法啊，他认为这是自然现象，与人心没有关系啊，什么样的现象他也不理会啊，不知道忏悔，这个不得了啊。大的劫难要来，境界上常常示现这些怪异的现象，就是给我们的警告啊！谁给我们警告呢？自己给自己的警告啊！众业所感的警告啊！如何能够不觉呢？啊！那么我们现前所感到的是怪异，所以注意稍稍要留意你才晓得。你看看现在的气候就不正常，冬天应该冷啊，夏天嘛应该热啊，现在今天有很多地方是夏天冷冬天热，这个就是不正常啊。去年的夏天欧洲是冷夏，日本也是冷夏，气候反常啊。那么这都是重大的灾难的之前的预兆啊。那么此地讲的这一段呢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那么这就是解释同分妄境。那么佛在此地就这一个国家名之为同，要是从另外一个国家来看呢， 那还是别，为什么呢？那一个国没看到啊，是唯一国人同甘卧云，那么他见到啊，所以说别国众生本所不见，一所不闻，那在别的国家来讲，他还是别业啊。那么从这一个地区上讲，这一个地区众生的共业啊。但是诸位晓得，无论是同也好，是别也好，总而言之，这是虚妄，而不是真实啊。这一点我们要记住啊。那么底下所举的这些事情，通通是不吉祥的境界。为什么反常啊？太阳只有一个，就看到你两个啊。诸位要记住，历史上确实有记载啊，有见到二日三日的啊，或者见到两个月亮，可不是面目所见的这两个月亮啊。那么像这个是很不正常的现象啊，这个也很少见。但是底下呢，像这个运折配角惠波飞流富而霓虹，这些像啊常见啊，时而有之啊。晕是在这个太阳或者是月亮啊，它的四周啊有这些比较暗的这个圈啊。那么这个圈的时候，有的时候小，有的时候很大，很大的面积啊。这个不是我们眼睛看花啊，这个月亮外面呢有很大的这个圈啊。那么这个叫月啊，月呢，那现在来讲呢，是我们所讲半影的日食或者半影的月食啊。月亮是能见到，但是光辉减弱了啊。配角这个也比较很少见，但是比这个二日二夜见的要多啊。那么这个就好像这个太阳跟月亮啊带着这个配环一样啊，在这个旁边的时候多了一些东西附带在旁边啊。慧也是指慧心啊。那我们也都晓得的时候，慧心呢，中国西方的时候都觉得这是不吉祥的啊，中国人叫扫把星啊。凡是慧心出现的时候呢，大概这个世界上都有战争啊。那么根据历史上记载，确实每一次大会经实现，这个世界上确实都发生战争啊。这个波，这个彗星是一条尾巴拉得很长啊啊。波的时候是这一个星的时候，四面放射这个光芒啊，就是不止一个尾巴啊，它向四面放光，这个叫波啊。这个飞呀，就是流星啊。这个飞啊，飞是还不算是流星，飞是星，这个星呢突然之间飞走了，没有了，消失了啊。它移动而消失，这个叫飞。流是指一般的流星啊，流星是常见，几乎每天晚上都可以见到啊。但是这个流星呢，有多有少